Hi, we are Chinese Pod with another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I'm John. 你好，我是 Jenny。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拍照片，拍照片。 Ah, group photo time. 对啊，那么 group photo 就是有很多人一起。 嗯。 通常是很麻烦的。 哦，对对。有的人不笑，有的人不看， 对，或者有的人做鬼脸 make faces， 这样就是这个人。 不，这样好玩啊。 那我们赶快听听今天有意思的对话。 好。 哇，这儿真漂亮，大家拍张合照吧。站那儿，对对，就那儿。 可是这儿背光，还是换个地方吧。这儿怎么样？ 风景没那里漂亮。 也不错，就站这儿吧。来，大家都站过去，快点快点，别磨蹭了。 我们这么多人拍得进去吗？ 可以，但是要靠紧一点。来，大家往中间靠靠。不行，还要再靠紧一点。 这样不行，要不我们分两排站吧。 好主意。来，高的人站后面，前面的人稍微蹲下去一点。对，这样每个人的脸都很清楚。哎，干嘛那么严肃？大家笑一笑，笑一笑。 我们蹲得累死了，你快拍吧。 马上好。哎，你们几个别老做胜利的手势，每次都是这个动作，傻死了。自然一点，脸往里面侧一点。 你怎么要求这么高？跟个专业摄影师一样。 我这不是为了把你们拍得漂亮点吗？好了，我数三，大家一起说茄子。一二三， 茄子。 咦，闪光灯怎么没亮？嗯，再来一张吧。 没亮吗？我明明开了呀，让我看看。 有没有搞错呀？真是浪费大家的感情。快点快点，我们影响人家走路了。 好啦，来，大家看我，一二三，茄子， 茄子。 哎呀，拍一张照片真不容易啊。 没错。 嗯，那么拍照片最主要的是光线，如果背光就不好了。 对对，背光这个词 很容易理解。 对， like back lighting。 嗯， 但是中文好像也可以做动词是吗？ 哎，可以的。就好像对话里说的，这儿背光其实就是作为动词啊。 This place is backlighting。 对， 就是光线不好是吧。 嗯，这样脸都是黑的，脸上没有光。那拍这个合照的时候啊，大家都要站在一起。 嗯， 可是中文呢很有意思，说站过去，站过去。 对，如果你站着你不动 怎么过去呢？ 但是过去是动的一个动作 结果。 对， 对。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过去站着。 站过去。 对，站过去。 这样方便一点。 嗯， 是吧。 嗯，是的。好，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不能磨蹭，要快，对吧？磨蹭。 磨蹭， that's kind of related to like friction, like rubbing. 对， 是 吗？是的。那它形容的呢，就是特别慢，对吧？如果你在那里 rubbing 啊， dragging your heels. 对， 磨蹭是吧。 嗯，特别磨蹭。 那这个蹭是一个轻声。 轻声，对，磨蹭，磨蹭。好，那拍照片的时候呢，通常也会问，拍得进去吗？拍得进去吗？ 因为人很多是吗？ 对，所以这里的进去啊，指的就是进去照片里面 啊。 OK。 嗯，那个范围，对吧？ 对，如果拍不进去可能要站得远一点， 要站过去。 嗯，再拍。 是的。拍得进去吗？那这样下面我们看什么呢？ 那么还有个方法，就是拍的人要靠紧一点是吧。 对，要靠紧一点啊。好，现在我们看一个特别有亚洲特色的动作，一个 V 的手势 啊。对，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胜利的手势，对吧？ 胜利， V for victory， 对吧？ 对。那么在亚洲大家拍照片，特别年轻人啊，都会做这个手势，觉得 孩子都做，对吧？ 嗯，就觉得特别的可爱。 你觉得可爱吗？这样？ 看腻了。 但是，很多人啊不知道这个 V 是胜利的意思，他们就觉得这个是拍照片的时候一个 default 手势，一定会做的。 嗯， 胜利的手势啊。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个字，侧，侧脸，往里面侧一点。 那我知道侧面是 profile， 对吧？ 对。 特别是拍照的时候说侧面。 是的。 但是侧一点这个是动词，对吧？ 嗯，对。它的意思就是稍微转过去一点，稍微脸歪一点，幅度很小。 啊，那也不是正面，也不是侧面，但是稍微往侧面这个方向转一下，是吧？ 是的。那今天拍照片的人特别负责任啊，也很专业，给了他们很多的指导，没想到到最后闪光灯没亮。闪光灯。 闪光灯就是 flash， 对吧？ 对。 那这个动词是亮。 嗯，但是除了亮呢，我们还可以说闪。闪光灯怎么没闪，或者闪光灯闪了 啊？但是这样要重复，可能用亮好听一点，是吗？ 对，闪光灯会让人很漂亮，所以一定要开。哎，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叫浪费感情。我们对话里说的是浪费大家的感情啊。 Waste emotion 是吗？ 哎， 什么意思啊？ 因为拍照片嘛，大家要笑，然后呢他又没开闪光灯，所以笑了也是浪费没用。那你笑就是要有感情在里面吗？ 哦，那是不一定，可能这是表情，对吧？ 对，所以拍照片我们也经常说，比如别人拍得很慢，你可以说别浪费我的表情，别浪费表情 啊，都可以说， 都可以啊。 那有没有别的场合可以说浪费感情？ 比如说你看了一场电影，前面都非常的投入，觉得很好看，但是那个结尾让你很失望，那就浪费你的感情。 Like it built up your emotions and then didn't do anything with it. 对，这个就是浪费感情。或者一段爱情啊，感情最后没有结果，但是你付出了很多，这个也可以叫浪费感情吧。 那么讲笑话呢？ 啊，讲笑话不好笑是吧？ 对， 这个绝对是浪费感情 啊。好， 这样你经常这样浪费大家的感情是吧？ 谢谢。 不，我觉得今天的对话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再来听一遍。 好的。 哇，这儿真漂亮，大家拍张合照吧。站那儿，对，对，就那儿。 可是这儿背光，还是换个地方吧。这儿怎么样？ 风景没那里漂亮。 也不错，就站这儿吧。来，大家都站过去，快点快点，别磨蹭了。 我们这么多人拍得进去吗？ 可以，但是要靠紧一点。来，大家往中间靠靠。不行，还要再靠近一点。 这样不行，要不我们分两排站吧。 好主意，来，高的人站后面，前面的人稍微蹲下去一点。对，这样每个人的脸都很清楚。哎，干嘛那么严肃，大家笑一笑，笑一笑。 我们蹲得累死了，你快拍吧。 马上好。哎，你们几个别老做胜利的手势，每次都是这个动作，傻死了。自然一点，脸往里面侧一点。 你怎么要求这么高，跟个专业摄影师一样。 我这不是为了把你们拍得漂亮点吗？好了，我数三，大家一起说茄子。一二三， 茄子。 咦，闪光灯怎么没亮？嗯，再来一张吧。 没亮吗？我明明开了呀，让我看看。 有没有搞错呀，真是浪费大家的感情。快点快点，我们影响人家走路了。 好啦，来，大家看我，一二三，茄子， 茄子。 OK Jenny， 我要问你一下， 有没有 什么中国的拍照文化什么的？ 我觉得中国我们拍照片人一定要在照片里面， 就是说你去一个地方或者一个特殊的场合，就好像你要留念，对吧？是一个 memory， 人一定要在照片里。可是西方的文化，可能我拍这个风景就可以了。 对，很好啊， 就证明我也去过，对吧？但在中国，我们很强调人一定要在这个照片里面，在这个风景里， 至少需要一个头，是吗？ 对，你可以跟 一个角落里面， 是，你可以跟人家说，你看我没骗你，我真的去过天安门，这样， 而且喜欢拍在什么有牌子的地方，是吧？ 哦，对， 这个地方的名字，所以在这里拍。 我爷爷啊，以前在这个兵马俑拍过一张照片，然后在他旁边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摄影 No photo 因为那是一个保密的地方，你不可以拍照片。我爷爷也不管，他说后面漂亮我就要拍。 但其实我也去过那边，大家都这样做是的。 好吧，如果对于拍照片你有什么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啊，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到 ChinesePod.com. Yeah, leave us your questions and your comments. We'll help you out. 好，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Mandarin on your terms. ChinesePod.com.